去摆脱过去失败，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让我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哭着难眠，告诉我你一样不正面，告诉我你也怕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哭着难眠，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